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乃至一切诸善知识，我誓愿请莫入涅槃。咁呢啲经文咧就系、成唱啊，第十大愿王中系第七嘅请佛住世。我哋请佛住世嘅目的，首先就要明白，当然就是请佛住世咧，就是、希望佛咧常常咧说法。咁因为我哋系佛弟子，乃至一切嘅众生啊，咁啊当然咧业障重。就要请佛的开示，要请佛的讲经说法，令到我哋咧喺依法咧去修行，就可以咧。我只帽啦，我今晚要戴只帽啦，同埋一样，好残啊！注意，你整得冇？唔好食。咁啊，请佛说法啦，就变咗啦吓。就一定要请佛住世，咁如果唔请佛住世啦，我哋又点样可以请佛说法呢？咁因此咧，我哋啊就要咧请佛住世，然后先就可以咧说法度众生。咁佛咧，我昨晚都讲过，佛啊本来又无出，亦都咧系无入。咁啊，对住，因为我背眼怕光啊，所以就会发展，戴顶帽挡下。咁啊，我昨晚讲过，佛就本来就无所谓出世，亦都冇所谓示面。呢啲出世与降呢入面咧，纯粹咧就为众生。咁所以我昨晚曾经讲过话，正法界身就本无出没。大悲愿力的示现道生，咁呢四句话咧就系出在啊喺王勃所写嘅《佛成道记》里边嘅。咁啊，王勃咧，大家读过古文咧，都识得呢个人噶啦。佢就系古文里边有啲系滕王阁序啊，稍微读过古文识噶啦。咁啊，滕王阁序咧就系王勃写嘅，所以南昌故患，洪都辛苦，星分逆尘，备至行路，襟生光，大户布万经，引幽月。咁呢篇滕王阁序咧，在古文里边咧，应该系一篇咧非常好嘅文章，有地理，有人事，有历史。呢篇文章啊，就系王勃写嘅。咁佢亦都拉写过一篇啊。《佛成道记》咁啊，里边有啲几句话嘅净法界身得本无出没。由于咧清净法界之身咧系无形无相嘅，尽空遍界，无处而不在，但系佢就无形无相。咁既然无形无相啊，当然就无所谓出世，亦无所谓入世啦。咁啊，跟住话大悲愿力啊。就示现道生，由于众生迷啊，众生啊冇呢个修持之功，亦都唔识得修行，所以佛先至咧为度众生之故就出世，同我哋嘅人一样，依然咧有母亲心要怀胎，然后先至出世，亦都有佢个父母咧养大佢，然后娶妻生子，最后又出家。咁啊！一切咧同我哋人间咧系一模一样嘅。咁既然有生，就一定系有死。咁啊，佢八十岁咧就入灭啦，就去世啦。咁啊，佛嘅生就系自度众生咧，佛个去世咧就表示啊，就暗示咧我哋嘅人都系要咧去世嘅，要走嘅。咁佛已经成咗佛啦，佢都要走啦。咁我哋嘅人呢，亦都应该要走，一个事嘅啫。咁我哋明白到嘅人啊，咁咪一定系要走。 要得暗示呢，我哋都要珍惜时间，要珍惜呢个光阴啊。每日既然生日佛弟子做一个标准嘅佛教徒，不管係在家出家都係一样嘅，咁就要每日都自己呢就各色其色啦。你鍾意诵经又係好嘅，绝对好事。咁你鍾意念佛咩，亦係好事。总之係佛法，你修持边一种法门都係好嘅。咁争取时间自己啦，咁自己用一番功夫，希望今生呢能够走得甩，能够了脱呢个种种嘅痛苦。咁即使今生未能走得甩走得脱啦，但我哋都种下呢一个善根，咁就希望呢来世呀仲有机会凭着我哋今生呢在佛法里面修获啲佛法嘅善根啊，咁啊来生咧仲有机会咧修持佛法，可以继续冇得堕落啦。咁但佛咧既然有生有灭啊，纯粹都系为众生，所以咧讲到呢个入灭呢个问题咧，就是、有两个问题嘅，一个就系呢个缘尽啦。就是说度众生呢都要有缘，那么众生信佛亲近佛，那么亦都要讲缘，如果没有缘的话呢就是无法子学佛，佛想度他呢亦都度不到的。这些就在这个佛教经典里面呢亦都呢上头有讲到，就要我们家人都是一样啊，如果他没有这样的善根呢，你真的想度他，他还要说睬你是多余，他根本就不骚你了，不会相信你了，这些就是他缘未到。那如果他缘到了，佛那就一定是度他，但是呢度他之中啊，佛那就有他的缘，如果同佛有缘的众生度尽了，咁咪即係話無有再生，唔係佢可道啦。所以因此佛呢就要入滅，就第一個理由啊，有出世就一定有入滅，就係話度眾生嘅緣盡咗啦，無眾生可道啦，佢就要離開呢個人世啦。咁第二個理由呢就係眾生懈怠，咁佢唔肯得學佛，佢唔信佛。咁既然众生懈怠啊、散漫啦、唔肯信佛、唔肯学佛啦，咁而众生有缘佢都度尽啦，所以佛呢对呢啲懈怠唔肯信佛嘅众生呢亦都呢无能为力啊，所以佛呢就只有入灭，就唔可以再喺个人世间啦。嗱，咁从前啊，在呢个佛经讲呢，咁啊有一位外道嘅头子，佢已经系120岁噶啦，唔简单噶。佢个名叫做跋陀婆罗，佢系一个外道嚟嘅。咁佢平生佢都系唔信佛，佢系外道啊嘛，即系有佢自己嘅道理，即系有佢自己嘅修持。咁啊，佢自己呢一个教嘅道理修持系咪究竟咧？就暂时嚟讲啊。总之佢就系一个外道嘅弟子，120岁，当然佢就唔会信佛啦。但我虽然佢唔信佛啫嘛，佢对佛法啦吓都好注意嘅。咁啊有一次咧，佢听见传来嘅消息，话佛咧就系化缘已毕啦，咁啊将要入灭啦。咁佢听到呢个消息咧，佢都有啲后悔啦。悔恨自己呢，咁一生人虽然听到佛个名啊，佢都未曾亲近佛，未曾依佛说法去修行，佢有啲后悔，所以佢就马上呢去亲近佛，去顶礼佛，求佛开示。咁佛呢有缘嘅众生呢，佢都唔会吝啬，唔会话呀你都从来都唔嚟㗎喎，咁你嫁嚟都算啦，无必多讲啦，佛唔会咁样对人㗎。 咁啊，見到佢嚟佛，當然知道佢喺嗰度投資啦。舊時唔相信，咁啊，加聽見佛自己咧要入面啊，所以佛咧都好慈悲咁啊，導佢佢嚟到啦，就同佢説法。説法咧，佢淨係聽法啫喎，都未曾真實收到幾多時間，佢就聞法就清到初果，諗盡初果就斷呢個三界見惑煩惱啦。即係一般講話開咗悟啦，俾佛法有認識啦，明心見性啦，都係一種好處啦。咁請佛住世咧，我哋都講得好清楚，主要咧就係、是、啊請佛説法。如果佛唔在世咧，咁佢點樣説法嚟到導我哋啊？所以在呢個《阿含經》裏邊講啦，如果佛唔講經，说法啦，我哋众生咧又无办法啦，系听呢个佛法，所以佛法无人说啦，虽智都不能了，犹如暗室宝，无灯就不能见啊！嗱，佛法系好深奥，固然啊讲你个缘，你冇讲个缘咧，你亦都唔会信受。即係佛法，如果冇人説啊，你即使有智慧，都未必能夠了解呢個佛法。就好似乜咧？好似一間暗室冇燈光裏邊咧，有好多寶貝啊！由於黑麻麻，當然你就睇唔到呢間屋裏邊有寶貝啦。嗱，咁如果突然間開咗燈咧，一照哦，成屋都係寶貝喎，都係黃金、鑽石、金銀珠寶喎。咁咪馬上你咪成為一個大財主佬咯！呢、這個力量全靠呢個燈照到，你先至知道你屋企有咁多個財富。咁就譬如咧，佛法都係一樣啊！如果眾生嘅業障重，佢唔明白呢個佛法個好處啊，咁樣咧，如果冇佛、冇菩薩、羅漢、冇嗰啲善知識嘅開示咧，你對住呢個佛法，你都未必了解，你都未必咧係明白啊！所以學佛嘅人，一方面要講緣，一方面亦都要講咧，你有冇咁嘅智慧去聽經聞法？嗱，咁啊，佛在世嘅時候咧，喺印度啊，有一個國家叫做舍衛國。嗱，舍衛國係一個大國，在佛經裏邊咧。好出名噶，亦都常常瞓啦，响呢个地方咧讲经。嗱，咁啊《金刚经》咧，相信如果我冇记错，就系响舍卫城讲嘅。咁我哋个虽达尊者、虽达长者都系舍卫国嘅人。嗱，咁啊舍卫国咧喺印度当时一个大国家，咁啊佢有啲人口咧，咁啊据说当时啊。就有九億人口，簡單九億啊，唔係九百九千啊，係九億人啊。九億人之中咧，有三分之一，即係三億人啊，佢就見佛，咁啊亦都聽佛説法，亦都見即係話見佛聞法，但係就有三億人就唔聽聞佛法。但系未曾见过佛嘅，但系其中有三亿咧，从来亦都见唔到佛，亦都听唔到佛咧讲经说法。咁啊，呢个九亿人口里边咧，就分咗三部分啦，三分一就系听经，亦都闻法，亦都见佛。咁啊，三分一咧，就只系听到佛嘅说法，但系未曾见过佛。咁啊，三分一咧，亦都不见佛，亦都不闻法啦。嗱，咁啊，九亿人就分咗三部分。咁啊，我哋现在啊，在呢个末法嘅时期，咁啊，一般嘅人咧，应该就唔系咁容易信佛啦。咁我哋能够啊，昨晚我所讲噶，虽然我哋咧得到呢个人生。咁咪亦都有機會嘅學佛啦。從呢個佛教嚟講咧，我哋縮心咧真係好有善根，有好大個福報。 今生有學佛，又聽聞佛法，亦都明白多少道理，每日咁啊做少少嘅功夫都好過冇做啦。咁啊自己咧收下福，種下佛法嘅善根，已經咧好難得嘅一件事。咁所以我哋請佛住世咧，主要個理由就係咧，我哋啊有機會聞佛法。嗱，咁啊在呢個花蓮疏裏邊咧，佢有幾句話。佢話：如果眾生個心清淨，就常常都見到佛。如果我哋個心垢染啊，即係話唔清淨啊，有污糟邋遢，垢即係邋遢啦，有呢個染污，有呢個邋遢咧，唔清淨咧，就見唔到佛嘅。咁啊，因為咁嘅理由，所以咧，我哋要請佛住世。请佛住世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佛呢行化世间，以这个无缘大慈悲啊，为我们说法，令我们与佛有缘的众生呢都有机会呢是再闻佛法，在佛法里面呢再种这个佛法的善根啊，希望将来呢不要堕落，都有机会呢生生世世啊，都有机会呢有这么因缘去见佛闻法，成就自己的道心。那么请佛住世，佛就已经是入了灭了。家呢从佛入灭的时间来讲呢，就分三个时期。第一个是正法时期，就是佛灭堕海第一个一千年，即是由佛去世那日开始，那么一千年之内就叫做正法，由一千零一日开始至到两千年就叫做象法，由两千年零一日开始由一万年就是叫做末法了。那么什么叫正法呢？即是佛在世的时候，佛常常讲经说法，就很多人呢得到了，不但很多人学佛信佛亲近佛，也有很多人依法修行呢是得到的，得过明心见性开悟。咁那佛去世之后头嗰一千年呢，佢哋正法呢即係真真正正同佛一样在世一样嘅，就嗰一千年啊学佛嘅人係好多，修行嘅人呢亦都唔少，但係结果呢真正得解脱明心见性正道嘅呢，咁亦都唔少啊。一切一切同佛在世的时候呢是一模一样，所以佛去世第一个一千年就叫做正法时期。那么第二个一千年叫做象法，象呢就是似这样解，即是似得佛在世，但是就不是很实在了，就好像我们影相啊，虽然呢你看下去这个技术影得不错，灯光也都不错，真的这个人相呢很相似的，但我很相似的，你认真看下去呢都仅有多少瑕疵的，你留意一下呢没理由这么十足的，那么他就像这个似的，即是第二个一千年呢修行的人是很多，学佛的人也都很多，可是最后的结果呢真真正正啊能够明心见性能够大彻大悟的呢是不多了，是有但是不多了，不过呢就似灯呢佛在世的时候，就因为还有很多人信佛，还有很多人的修行，还有很多人呢真真正正呢那么自己呢为了生死呢而用功的，虽然是说有关正果可能是少一点，但是呢是少一点，不是完全没有啊，都有啊，不过就比之佛在世的正法 系差咗啲，咁你叫做象化啦。嗱，咁啊，第三个时期叫做末化，末化咧就系一万年。咁呢个时候咧，如果根据佛啊呢个五法嚟算呢个众生嘅业障咧，到第三个五法年，就系呢个斗争颠过。开始嗰几个五法年咧，嗰啲人仲收啲福，即使未能咧了生死啊，佢仲对佛法咧有啲研究，仲收下福。但我哋家咧佛咧历史上咧呢、这个月历计啊，佛去世咧已经咧系2500几年。咁啊，2500年咧就已经啊就系五个五百世噶咯。咁啊，2500几咧即系第六个五百世开始噶啦。咁啊，即系话咧最后嗰个第五个呢、这个。五百年咧，就呢个斗争颠过开始，就系现在呢个时间啦。嗱，呢个时间佛教真系咧，无论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有佛教嘅地方咧，都系咧，虽然唔系话所谓斗争啊，打仗唔系话打仗，即系大家啦，都有多少咧，好似你又唔忿我，我又唔忿你啊，呢啲咁样嘅情况咧。在今時今日咧，已經係開始發生，開始咧漸漸咧明朗化噶啦。所以末法時期咧，就一切啊，都係比正法、比象法咧就差得好多。咁呢啲亦都係佛咧早已經知道嘅，亦不過説明我哋眾生業障重。嗱，咁啊，众生因为业障重啊，所以我先至要请佛住世，希望我哋众生嘅心咧系清净。呢啲能够令众生嘅心清净咧，主要就系咧修持佛法先就可以。我哋想修持佛法，就要明佛法。你想明佛法啦，就要请佛住世，先至佛同我哋讲经啊。咁啊，即使佛唔在世啦，我哋请嗰啲菩萨，请嗰啲阿罗汉同我哋讲经说法。即使菩萨、阿罗汉都已经去咗世都冇啦，咁啊，有关嗰啲善知识啊，历朝历代嗰啲高僧大德固然有修持。咁啊，即使啊嗰啲居士，佢只要正知正见啊，咁啊亦都负起一部分咧弘扬佛法嘅责任。所以我哋咧在此末法时期，对于嗰啲正知正见嘅大德高僧，或者咧护法居士啊，只要真系知见正佛法嘅学问。有一定的修持的研究啊，我哋都要请佢咧，系久住世间，唔好入涅槃，唔好咁早啦离开我哋呢个人世间啦，使到呢个末法嘅时期，嗰啲苦恼众生咧，对于佛法仲有一种咧研究嘅机会，仲有咗一种嘅依傍啊。自己的生死呢也都仲有一份机会呢可以了断，所以话诸佛菩萨阿罗汉将要入涅槃，我会请佢长住世间，乃至一切诸嘅善知识，即善知识就好多噶嘛，我昨晚讲过啦，善知识有啲系信住呢个情况呢去教佢哋，依照呢个规矩教佢哋。咁但系亦都有啲咧系逆境教化咁啊！好似昨晚我哋讲呢个智明禅师，亲近呢个浑阳禅师就系一样啦。佢就用呢个酒，用呢个肉嚟到咧招呼佢哋，咁令到佢哋啦吓，有魔风咁啊走散。咁佢哋走晒之后，心就话我仰慕你个大德高僧啊，先至嚟亲近你啊。咁你用呢啲咁嚟招呼我，咁佢哋咧就唔再亲近就走啦。 啊，但系在呢个焚油禅师嚟讲咧，叫做要考验你哋各种嘅道心、为法求法之心系唔系肯切，系唔系至诚，所以佢用酒用肉招呼，佢哋走晒啦，佢哋讲句话，我用一盘肉、一杯酒，就将我啲孤魂恶鬼咧冚唪唥赶走晒。嗱咁，但其中慈云大师咧，啊佢总算咧有一份咧个道心，有一份嘅志向，明白呢啲咁嘅善知识啊，唔一定咧顺住呢个程序去教你，亦都有啲咧系反其道而行嘅教育，所谓反教材，佢就明白呢个道理啊，佢就唔走，佢坐喺度咧。等呢个焚油禅师出现，咁啊，结果焚油禅师一嚟到一睇咧，佢就明白啦。咁呢个先就系真正嘅好学生，呢、这个系真正咧好嘅大善信啊。咁佢咧就收留佢，就教佢指点佢点样去参禅。结果咧，呢、这个慈明禅师咧，佢亦都系成为啊，因为咧。是当时禅宗的大德啦。那么乃至到我们莲池大师啊，他亦都是净土宗一位呢早期是出类拔萃的大善知识来的。他是禅宗呢有名的大德，是十三祖里面呢他是其中之一位的祖师来的，是弘扬净土宗啊。讲佢未曾出生之前，佢亦都系曾经咧去亲近过一位大德。佢亦都唔系净系自己一个去，佢亦同埋好多同参，即系大家都倾得埋佢一班人咧去亲近佢。咁一入门口就我时时见到佢哋嚟，佢就同呢个莲池大师讲啊，佢话你以后一生人啊。你唔好俾呢个命同利咧害咗你啊！咁啊，其他嚟嗰啲人咧，咁呢句话边个唔会讲啫？系人都会讲噶啦，都系嗰啲长辈一般嘅口头禅啊！你哋都好啲用功啊，啊好啲修行啊，唔好贪名贪利为名为利啦！呢啲话咧系人都会讲嘅，所以同埋嗰一班人咧。我哋以为有咩嘢好嘅法理供养我，原来呢句话咁简单嘅，我都会讲啦，使乜你教我啫？仲使乜你开示我？咁啊，一窝蜂冚唪唥走晒，咁啊，净系莲池大师一人留低，佢就好地啦吓，想下好似食甘草冷咁样，慢慢担嗰个云啊，仲有好多甘草嘅味道。慢慢咁啊，细换细换呢位大德嘅话，咁结果佢参透咗啦。话虽人都会讲你唔好贪人贪利啊，但系真能做到系冇乜几多个啊。咁啊，莲池大师明白呢啲道理，所以从今以后咧，佢就咧唔出名，咁亦都唔贪呢个利啊。佢哋一心一意自己咧念佛。成为净土宗啊，十三代祖师中其中之一位，咁亦都咧度咗好多人念佛。呢啲就系佢亲近呢个善知识咧所得到嘅好处，叫佢以后唔好贪名，唔好贪利啊，唔好俾呢个名利转咗去啊！名利系身外物。你要真正念佛修行，亦都以呢个念佛法度众生咧，咁先至系真正你自己嘅受用，系你自己咧应该做嘅工作。咁所以呢啲咁样咪就善知识咯，唔使多噶。你嘅亲近啲善知识咧，系一言半语啊，你就得到啦吓。好大个好处噶啦！嗱，咁又例如，咁我哋一般出家人受戒咧，大家都知噶啦。嗱，咁啊受完戒咧，咁啊总有余半之一日噶。你话一个月咁咪一个月咯？啊，受戒两个月，咁我哋就五十三日。 就南华寺啊、辉明嘅老寺啊，系月十九观音诞像坛，就四月初八佛诞咧就圆满，咁啊二月尾三月啦，佢系越大有越少有，多越少人咧就唔嚟啦。总之咧系月十九咧就开始进坛，受戒学规矩，四月初八就圆满，你就可以走得。咁中间咧应该咧唔会超过五十四人，最多就少人就系咧五十二人，一般咧总系五十五十三人，但系讲个足的就五十三人，我受个戒就五十三人。咁呢五十三人里边咧就听嗰啲师傅嘅教训啦，啊点样穿袍啊？咁啊，点样搭衣啊？啊，点样食饭啊？点样揸筷子啊？咁啊，点样坐啊？点样行啊？点样企啊？都有我哋一定嘅规矩，就好似受军训咁严肃嘅。所以我曾经讲过啊，你想做假冒和尚咧，唔得噶，除非嗰个人咧唔系行家，即系话你遇到个对象唔系真正出家人。如果一个真正出家人一望咧，咁你不是一个出家人啦。就算你唔系假嘅，系真系出家拜个师傅，啊有师傅收你咁嘅剃头嘅都好啦。如果你冇受过呢个严肃嘅戒期训练啦你都唔是一个出家人噶。即系平时自己个地方系可以马虎啲，呢个肯定噶。但如果出到呢个大庭广众啊，呢、这个严肃嘅法会咧，点样行？点样企？点样合掌？我哋都有一定嘅规则。嗰只眼睁大系点样？垂低系点样？合掌几高几低？一切一切咧都有一定嘅标准啊！你唔可以假冒，或者呃唔到人噶。你遇到一个所谓老界的出家人一望咧，就知道噶。咁即系我哋受完戒之后咧，大体上咧，如果你留喺度住，咁啊常住咧，绝对唔会赶你走。嗰啲希望就喺度住。咁啊，但系亦都可以咧，唔喺度住，佢亦都唔会留你，一齐听你自然。咁大体上咧都要翻去同师傅顶礼，我就叫做谢戒啊嘛，即系多谢师傅咧成就我哋受戒，咁啊告假。嗱，咁啊告假第一个所谓告假对象就系戒和尚啦。咁我哋就去戒和尚，就是、我个虚云老和尚咧，同佢告假。咁啊告假同佢顶礼，顶唔礼，梗系起咗插一个掌啊，请戒和尚慈悲。啊，同我哋啲新人講佢個海事啦，咁啊，咁可能老和尚都好簡單嘅啫。佢話你哋翻嚟，最緊要就係念佛。佢話參事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啊！你既然你參唔上，就浪費時間，不如老實腳踏實地，你念阿彌陀佛。所以禅堂每一年打禅亲咧，可能三个，可能五个禅亲啦。咁啊，老参师好就可以参事。老和尚嗰时都系话，如果你啲新界或者啲初初参学嘅参上咧，你哋坐喺度，你就好啲念佛，念佛亦都可以开悟啊。咁啊，开悟咪即系同参禅嗰一样，冇乜两样。所以佢咧，我哋请个开始咧。告假啦，佢都系开始我哋咧念佛，唔好搞其他咁多嘢，唔好为名，唔好为利啊。总之你念佛，但是将来咧你有机会弘扬佛法，提倡净土法门，呢啲系你哋每一个出家人系应当做嘅工作。正如今日香港人讲啊，我就打好呢份工。咁啊，出家人都系一样啊。咁啊，讲经说法咧，系每一个出家人系应该做嘅工作，系应该要打好呢份工。呢啲就系咧，戒和尚咧就对我哋嘅开始。当然佢就冇讲打好呢份工，冇讲呢句话。 意思就有，即系话我哋翻到你嘅净身呢个小庙咧，你每日要念佛，当然包括诵经拜佛，就各色其色。主要你如果你参禅呢一番啊，你参唔到，你参唔上咧，就唔好浪费时间啦。你就老实啲啦，你诵经又好，拜佛又好，念佛又好，系一件绝对嘅好事。呢啲就系我哋咧所谓啊，请佛住世，亦都包括啦，乃至一切嘅善知识，我都悉皆劝请佢哋咧，唔好入呢个涅槃，因为入咗涅槃，即系去咗世啦。咁啊，去咗世咧，我哋就好似啊一个 B B 咁样，冇咗父母，咁啊点生存咧？咁呢个 B B 就好难生存，所以咧，我哋就要亲近嗰啲善知识。即使佛菩萨去世，喺呢个人世间，我哋遇唔到佛菩萨。我哋就要请嗰啲善知识咧，多住长住世间，唔好咁快咧离开我哋。咁啊，等呢个晚辈后学嘅人，都仲有咗一种嘅耳闻，有咗一种嘅亲近。所以我哋出家嘅个口号，佢话一步千家饭，就孤身万里游啊！我哋出家人就托钵咗嘛，咁啊，当然去外面参学，老师就冇车坐，亦都冇飞机啦，更加冇啦，都系靠神一号巴士，即系两只脚，咁啊靠两只脚咧去行嘅，一日咧行十零个钟头，系小儿科，系简直系好普通一件事，你唔使点啊，你都好多人都去过。你养南华只去云门之一，咁啊今日有车有公路啦。我哋嘅年代咧，公路就开咗啦，有公路，但系仲未有车啊。不过条路就行咗，好咗好多人成一条公路，都平坦啲啦，都好行啲啦，系咁咋，都冇车坐噶。咁啊，朝头早六点行到下昼六点啊，行足十二个钟头啊。咁啊，路上冇嘢卖噶，亦都冇今日嗰啲所谓矿泉水一樽樽咁样咁好大声卖俾你饮，冇噶，又冇晏昼食，亦都冇水饮。就算你有钱，都冇咁冇得供应啊！就系朝早就去厨房食两盅，咁就行到下昼六点钟咧，先就去到云门寺见到呢位老和尚。當然我就去咧，就唔係話白去嘅，就即係南華寺咧有乜嘢事幹，或者有信啊，人哋俾老和尚我哋收咗，咁因為南華寺係老和尚重修啊嘛，之後就要文文寺重修，咁所以咧南華寺在先，老和尚喺度啦，咁有乜嘢信件啊，或者有咩事話需要老和尚要辦嘅，咁要請老和尚，嗰陣時又冇電話嘅喎。唔好话手提电话冇啊，就算一般做生意啊，都唔系容易有个电话。咁啊，住家就更加唔同。就算你有咧，系嗰啲大生意，好似银行，就咁啊，又搞又搞嗰啲咁，你应该睇过，你冇用，我都睇过啊，唔知点样搞啊。你而家就算俾过你，你都唔识得搞。啊，嗰阵时都系咁啊，系咁嘅嘢。咁所以咧，因为呢个通讯啦唔发达。亦只有啦，有乜嘢事？咁都系叫我哋啲學生啲嘅小和尚去啦。咁所以我呢條路咧多就冇，但我都行過二三次嘅來回。啊，咁啊一個來回當一次，應該咧兩年內咧，我都行過二三次。就個奉我個五師傅啊，阿慧恩師，就係今日個全證大和尚嘅師傅。佢就慧恩，咁啊，我受噶，佢做我个第五师傅，第五人嘅师傅，我哋叫做五师傅，家已经死咗好多年啦。咁啊，就佢就当系黑堂嘅大支客，咁有咩事咧，就由佢负责嘅。咁所以咧，一旦同虚云老和尚 有事情要办嘅，我在嘅多数都叫我去，所以就朝头早咧六点钟就开始行，行到下昼六点钟噶。咁啊初初就唔惯啦，咁大个只几时行过啲咁嘅路啫，系嘛？真系起个坡噶，起个坡咧一夹埋就扑一声就穿咗，就成个坡就穿咗噶啦。呢啲系真事，唔系讲大话噶。咁所以呢啲咧都系属于啊。我哋一步千家饭是孤身买理由，为乜事就是咧亲近嗰啲善知识啊，希望自己咧对自己嘅道心系有所帮助。咁啊，亦都系咧所谓啊第七愿系请佛住世愿咧，呢个最重要嘅目的。我为乜想请佢住世啊？就希望佢久住世间，长住世间咧，仲有机会咧帮我哋讲经，啊帮我哋说法，系鼓励我哋增长我哋嘅道心，令我哋咧唔好堕落。呢、这个就系请佛住世，乃至个请善知识住世，唔好入呢盘。呢、这个主要个目的嚟噶。所以话众生心水清净。就常常就见佛啦，常常在佛嘅身边。如果众生个心咧唔清净咧，就离佛好远啦，我哋就见唔到佛啦。嗱，咁啊，众生嘅心点解会清净？点解会唔清净？清净嘅原因就系请佛住世，亲近佛，亲闻佛法，或者亲近嗰啲善知识。问佢讲经说法，鼓励自己，令自己个道心增长，依法修持，咁我条心咪清净咯。佢所以常常都见到佛，好似有佛身边一样。嗱，咁如果我众生嘅心污糟邋遢、垢染、唔清净啊，点解啊？就系因为冇咧亲近咧佛，亦都冇亲近嗰啲善知识啊。冇听到佛法，冇呢个善知识嘅佛法道理鼓励我哋，开示我哋，嚟增加我哋嘅道心，咁我哋嘅心咪冇咁清净咯。咁个心唔清净咧，当然你就见唔到佛，你就见唔到菩萨攞应世啦，就变咗咧对你嘅道心。对你将来究竟开悟啊、明心见性呢一方面的法门呢，就是一个大障碍啦。所以我哋咁嘅理由，就要常常呢请佛住世，乃至到一切嘅诸善知识，我识去请莫入涅槃。呢四个字，呢句话就好重要。莫入即系唔好入啊，咩涅槃即系唔好去世咁样解。反佢就即系话长住世间啦，我哋求佢请佢唔好咁快走人，即系叫佢多住长住世间，话莫入涅槃。经于一切佛刹，极微尘数劫，为欲离乐一切众生啊！就经过一切佛国土里边啊，将呢个佛国土咧。通通都磨碎成为微尘，咁啊一粒微尘就当一件啊微尘咁多嘅劫数咁长嘅时间啦，我都要请嗰啲善知识，以共佛菩萨啊长住世间唔好淫念，咁啊为乜事要咁样做？就为欲灭罗一切众生嘅目的就系为咗咧欲想希望。能够利益一切众生，令一切众生脱离呢个痛苦，得到呢个出世不生不灭呢个涅槃嘅快乐个位欲物，想利乐一切嘅众生，呢、这个就系请佛住世，请菩萨我罗汉住世，但系请嗰啲善知识的住世。这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有人家讲经说法，如果没有人家讲经说法呢，就真正是没法了。所以净土宗啊， 有几句话，直到将来佛法都灭尽，冇啦，乜都冇啦，但仲有一部经留响呢个世间，咩真嘅就无量寿经，就是、一般讲嘅大弥陀经啊，响呢个世间一百年，即系佛法已经冇咗噶啦，佛法已经灭尽噶啦，乜都冇噶啦。咁啊，读过上次众生就好重啦，莫想闻法都冇佛法，唔好话冇人讲啊，连佛法都毁灭晒噶啦。但系佛话咧，仲流传呢一部经住世一百年。如果有人家依照呢一部大弥陀经、无量寿经修行咧，呢、这个就叫做大修行人呢个啦。如果有法师讲呢一部经咧，呢、这个真系佢哋一等嘅大法师嚟噶啦。咁啊，仲有一线嘅希望。如果过埋呢一百年咧，连呢一部大弥陀经都冇埋啦，咁啊真系众生就苦恼啦。我就算你真系啊想学佛法咧，都冇噶啦。就由于咁嘅情况，所以我哋咧一定有一种心态，有一种心事，我哋要生生世世发愿学普贤菩萨十大愿王中第七大愿，就是要请佛住世，目的就是为欲利乐一切的众生。各位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愿请就无有穷尽啊。反过来讲呢，就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如众生烦恼尽呢，我此愿请呢先至确尽。如果虚空界未曾尽，就有国土，有国土就有人有众生，众生何来？就是、由呢个罪业有呢个业障而来。咁就变咗呢，有众生有业障啊！咁我哋要劝请诸佛住世，乃至你劝请善知识住世，要度佢哋啦嘛。咁因此就叫虚空界尽，众生界尽啦，众生越尽，烦恼尽，我哋嘅劝请佛住世咧，先至尽。嗱，咁样如果未尽嘅话咧，我哋嘅劝请诸佛菩萨住世啊，要善知识住世，呢种心愿都无有穷尽。咁啊点啊？仲要继续念念相续，都无有间断啊！我哋嘅心念咧，冇第二有谂，每一个心念都系连续啊，唔间断。希望咧，请到诸佛菩萨罗汉咧，向呢个世间长住世间度众生。即使佛菩萨罗汉去咗世啦，人世间冇佛菩萨罗汉啦，我都要请嗰啲咧有佛法修养、有道有德嘅善知识咧，去长住世间弘扬佛法。我哋啲咁嘅心念咧，唔会有间断。我哋念念相续去做，我哋身与身、口与三言咧，都唔会疲倦啊！唔会话哇咁啊，成日都要去揾善知识长住世间嘅讲经说法。咁啊，奔波劳碌就好疲倦咧，唔会。总之咧，我知道边个地方有善知识、有修持、有学识，我都咧千山万水啊，不辞劳苦去请佢啦吓，长住世间为众生咧系说法，所以话身与意业都无有疲倦。咁佛之善男子。二常随佛学者，嗱咁啊向下咧就属于第八愿，即系十大愿望中咧第八大愿，叫做常随佛学愿，即系要跟佛学。咁既然请佛住世啦， 目的就是请他说法度众生嘛。那么我们有机会亲近佛或者菩萨落善知识，那么很大的善根福报不简单的啦。那么你听了法之后啊，固然要修行，那么但是怎样修呢？我们听了法之后啊，那怎样去行呢？我们要跟他学了。你虽然听了明白了，那么怎样去行啊？怎样去做啊？怎样做我们的榜样啊？我们就要跟佛学了。所以第八大愿呢，就随着这个请佛住世之后呢，我们就要上随佛的福祉，就奉于上来。第七，请佛住世这个愿讲完，我们其次呢就是讲这个第八种上随佛学那种的大愿力啦。那么在未曾讲之前，就首先呢叫一声当机中的善男子，即是善财童子，他就是呢本法言经呢的当机中力啦。那善男子就说他发心呢向佛，发心呢研究佛法，自己呢发心呢求了生死，亦都行菩萨道，将自己所学度众生，愿一切众生啊都能够了生死，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咁样呢一类嘅人呢，男子就叫佢哋善男子，如果女人呢就叫佢善女人，就包括一切嘅众生啦，话服侍善男子啊。那么言上随佛学者，言就是讲啊，所讲什么叫做上随佛学呢？那上就是不要间断，就是恒常；随就是随从；佛就是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亦都包括十方诸佛。学呢就是在我们啦，不是他学，就是我哋学。嗱，咁啊，佛同我哋讲经说法，乃至到菩萨罗汉一切嘅善知识啊，为我哋讲经说法。咁啊，我哋听咗之后咧，就千万唔好嘅水过鸭背咁咧，淋住嗰啲水啊，嗰啲鸭毛咧、鸡毛、鸭毛咧，佢系滑嘅，系渗水噶嘛。佢留住嗰啲水啊！嗱，咁我哋听经文法之后咧，就唔好嗰啲鸡毛鸭毛，唔留得住啊！善水，我哋应该咧，好似一个壳咁样啊，化啊，好似水。嗰啲善知识同埋诸佛菩萨啊，讲一句佛法，我哋好似个壳咁咧，将嗰啲法水咧装住佢，唔好俾佢流走啊！这个壳是密笼的，不是烧鸡，不是缩水的，是密笼的。我们要装得密密实实，才可以随时拿出来自己呢是看一下，自己呢是研究一下，以共呢向这些善知识的开始去学习一下，看个怎样呢去实行，能够做到呢是免生死，大彻大悟，所谓言上随佛学者。那咁向下呢就是讲啊，学佛即是随佛学咗个好处，主要就是呢我哋闻法之后呢要跟佛学，唔係淨係听咗就算数。咁啊，唔单我哋呢啲所谓苦恼嘅业障众生如此啊，十方三世诸佛都系如此啊，都系初初发心咧，系上随佛学，亦都做一个证明，做我哋一个模范个个如此。娑婆世界毗卢遮罗如来从初发心，精进不退。 但咁一個比例，如此即係如同似一個娑婆世界，西就千流放一個現在未來有呢個時間性啊。例如我哋頭先開始講經咧，就係、是、七點啦，咁啊加咧講咗一個鐘頭啦，咁啊過咗一個鐘頭啦，咁啊七點就成為過去噶啦。嗱，咁啊現在八點喎，咁啊現在咯，但九點鐘先就講完喎，仲未曾到喎，咁所以過去、現在、未來呢三世嘅時間咧，就係佢哋千流。是有流轉有千變的，那麼七點鐘成為過去，現在是八點鐘，但九點鐘還未到，所以還未曾講完，還有一個鐘頭講一下，所以西就是他們千流，街就是他們方位，東南西北的四方，加上東南西南東北西北四個角，咁啊成為八嘅喎，再加上上方下方成為十方啦。咁啊呢個十方嘅界咧，有佢哋嘅一定嘅位置嘅。雖然咧佢冇一條長一縫長咁啊間開，但我哋都知道啦。通常講啊，咁啊初初係作咗起身，我哋讀書話鄉人也一視為東方啊。咁啊右手就叫做南。左手就叫做西，唔系右手啊，左手叫做北，背后叫做西，因为东西系相对啊嘛。呢度我哋旧时读书啊，读呢个历史地理咧，都有啲咁样嘅话。朝愁早日出嘅乡人也是名东方，背后就为西，右手为南，左手为北，咁啊呢个方向咧，亦有佢一定嘅位置。咁呢兩句叫話出在《楞嚴經》第四卷啊，世為千流，就皆為方位啊。咁啊講呢個世界，三世就係千流，唔係咧永遠不變嘅。但呢個方位咧，就可以講係固定咗啦。就左向東向日日佢就東，背後佢就西，右手佢就南。左手佢就北啦，向呢個東南個中間佢哋東南方啦，而是嚟睇緊東南西南東北西北啦，咁啊四個角咁啊八方，再加上個天下個地呢兩個方位成為十方，所以話西就佢哋千流，街就叫做方位啊，加埋娑婆世界咧就係、是、我哋呢個世界啦。嗱，咁啊，印度話佢哋娑婆，中國話佢哋堪忍啊，堪就堪就，即係土字邊，甚多甚多一個甚字，呢個咪堪字啦。忍咧就係忍辱呢一個忍，合埋佢哋堪忍。咁點解咁奇怪呢個名啊？就呢個娑婆世界嘅眾生咧。佢冇呢個離苦嗰種嘅心態。我哋娑婆世界大家知道有三苦、八苦、無量諸苦，但雖然係苦啫喎，啊嗰啲眾生，我哋娑婆世界嘅人咧，佢唔會話啊咁痛苦咩？我哋唔好響呢個世界啦，要另外咧好啲修行。佢另外一個安樂嘅好嘅國土，佢冇呢咁嘅心。就算呢個娑婆世界點樣嘅痛苦，佢能夠忍受落嚟，咁啊佢就堪忍啦。嗱，咁啊好簡單，唔好講咩嚴重。嗱，咁啊舊年四川大地震，諗家就都係絕大新聞。咁我哋青海咧，亦都大地震死咗唔少人啊！好多人仲无家可归啊！咁我听讲话家咧仲系零度啊，唔好话零下，就系零度都好冻啊！嗰啲帐篷未曾运到嘅时候咧，佢哋都咁嘅天气啊，唔落雨算系好彩啊！零度啊，露天而坐嚟瞓觉啊！咁你话嗰种啊痛苦几大咧？能够忍受啊？乃至到今日。除了中國 响这个病毒这件事都是全世界知道的，他火山爆发的这灰尘影响这个航空事业啊，真的整个欧洲亚洲包括全世界这个航空业啊，损失的不知几千千万万亿的美金计算啊，这些就是天灾人祸了。但我们会不会有人说，既然这个世界这么痛苦，我们希望学些什么道理啊，我们信佛好，这么能够依法修行离开这个痛苦世界，是往生西方或者到东方静留离世界亲近药师佛，没人有这么心理的，真的很难得有这样的人明白到这个娑婆世界是痛苦，我们要离开这个痛苦求这个安乐，很难得有这样的人，所以这个世界就叫做堪忍世界，一切的天灾人祸，一切的心理生理的痛苦呢，我们都不能够忍受，不会求半点的出离之心，没有半点离开这个痛苦去追求这个快乐，没有痛苦这种的心态，所以佛呢就说这个世界呢就叫做娑婆世界，即是堪忍世界，就是我们教主释迦牟尼佛所教化的这个范围。那么佛为什么他要他不生在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不生在东方药师净琉璃世界，咁明知呢个世界佢就苦，嗰啲三苦八苦、天灾人祸、无量诸苦，讲唔出咁多痛苦。点解佢来呢个世界呢？就因为佛咧系大慈大悲啊！既然众生有苦，佛出世度众生嘅目的咧系最重要嘅。佛出世的目的就系度众生啊！所以《法华经》里边讲咧。佛啊，为了开示众生五入佛之之见故啊，而出现于世啊！啊，欲想众生啦，开佛之见，是佛之见，悟佛之见，入佛之见，开示五入佛之佛见，而出现于世，入到呢个世间呢，主要就是一开始众生悟入这个佛之佛见，亦都说明佛的大慈大悲啊。可惜众生没那么大福报，有机会亲近佛他不亲近，他不相信啊，还尽量办法呢破坏这个佛法。咁呢種破佛法呢，今日固然唔少，但係佛在世嘅時候呢，咁咪亦都唔少啊。所以佛說法嗰啲獅子口就係咁理由啦。根據佛嘅歷史講呢，佛在世嘅時候啊，印度呢有96種外道，96種唔同嘅外道啊，你有你一種嘅道理，我有96種唔同。咁佛未出世以前啊，已經有96種外道唔多。咁佛出世，當然呢啲外道依然係存在啦，唔會因為佛出世就冇咗噶嘛。咁當時96種外道咧，咁對佛法啊都未必係了解，未必係信受啊。亦都有好多是抗拒的，不过一般来讲呢，他都是呢讲不过佛的道理，那最多呢就是不相信的，就搞得不好他反对的。所以佛法呢就一定要用这个真正的善知识呢去提倡去宣扬，然后先至可以咧 令到呢个佛法咧系久住世间，令我哋咧有机会咧学佛。嗱，我哋上文就讲话请佛住世，目的系请佛说法。嗱，咁啊说嘅法咧就好多嘅，但系从呢个基本上嚟讲咧，就离唔开呢个戒律。戒在则佛在，戒不在咧就佛亦都不在啦。我哋而家常说佛学。上文请佛住世，目的请佛说法啦。咁既然主要就说呢个戒法，我哋家常随佛学啊，亦都学佛嘅戒法啊。最紧要啊，好似喺高楼大厦，你个地基打咁唔稳当咧，你起得几多几层就会冧啊，承受唔起噶。一定你起几多层，就要有几深嘅地基。当然呢啲画迹嘅人咧，就佢有呢个力行咧计得出嚟噶，就好少话喺度半路会冧咗落嚟噶。佢有一定嘅力行咧计出嚟，打啲深嘅地桩嘅。嗱，我哋修行佛都系一样啊，主要就系持戒。如果冇咗呢个戒咧，就一定啦吓，佛法就冇噶啦。咁當然戒咧，主要就我哋出家戒啦。嗱，咁其實咧，在家戒都好重要啊。嗱，最基本就五戒，我曾經提倡過講過。嗱，我哋進一步咧就白法齋戒。嗱，咁啊進一步有在家個菩薩戒，就係六重就係二十八輕，就係在家人所應當受個菩薩戒。嗱，咁啊，兩者之間咧就個百番齋戒啦。嗱，咁啊，百番齋戒咧，實際上係變相個出家戒嚟嘅噃。因為百番齋戒咧，咁啊，第九條就降不食。啊，再加上第十條，亦就不觸金錢戒，就成為呢個比丘嘅三昧戒、三壇大戒之中咧。第一坛就佢哋受呢个沙弥，类似佢哋沙弥嚟，就系第一坛大戒嚟噶。嗱，咁啊未讲呢个第十不触金钱戒咧，咁啊前边呢个百番斋戒咧都系好重要噶。居士可以受，其实咧亦都系过呢个出家人嘅生活嚟噶。百番斋戒咧。是可以讲出家的前方便，你能不能够出家呢，你就可以过几天呢这个百关斋戒的生活，你可以做得到的呢，即是你出家的机会呢都几大的了，绝对不假的。那么百关斋戒呢，我就讲这个题目，八就是八条，前面嗰五条咧，就即系唔戒，唔杀生，唔偷盗，唔邪淫，唔妄语，唔饮酒，一模一样。所唔同咧，就系、是、呢个中间嗰条淫戒啊，就是、五戒同八关斋戒有啲分别。嗱，五戒咧，万能嘅在家居士戒啊嘛，你唔可以咧禁止去结婚，或者有呢个夫妻嘅关系。因为五戒咧系终身受，一受系永远受。例如你十岁就受过五戒，到到二十岁结婚咧，正常一般嚟讲系嘛。咁佢有八十岁咧，嗰啲有六十年嘅夫妻嘅生活啊嘛，你唔可以唔俾佢噶。岂不是咁嘅世界人嘅绝种系唔可以噶？所以呢，五戒呢就是正式的夫妻生活，是合法的，是可以的，即是双方男女同意，父母双方父母又同意，亦都结过婚，经过这个法律注册过，亦都请亲朋戚友吃过一餐饭，那是人都承认你是一对夫妻，那你的生活呢就可以，但是就不可以邪，即是呢男人不可以有第二个女人，女人不可以有第二个男人， 如果一有呢，香港人今天的四条的分外情就一定一犯这条界。所以不是因为终身就，所以你有这个这么方便，是可以结婚，可以有这个男女的生活。但这个法官斋戒呢，讲的是讲这个出家人的方便的生活，所以这个五戒中国的人戒呢就没得商量。犯了受法官斋戒一定要分开住，不可以同房，就更加不可以有这个夫妻的关系，连同房都不得。就因为呢佢係一日计嘅，你无论边一日啊，咁今日朝头早六点钟开始，咁tomorrow听日六点钟呢就圆满㗎啦。就算埋呢个法官斋戒受完每一日啫，咁你啲守唔住冇理由啊。咁如果你有兴趣可以认为好㗎，你可以继续。两日三日四日一个礼拜两礼拜一个月两年一年两年，乃至你终身受下去，那天就是你的自由了，是你的选择。但是最低限度是一日今朝六点钟受，明天六点钟就叫做圆满了这个法官斋戒一日了。就因为只是一日一日这样计，所以这个法官斋戒这个男女的关系呢就绝对不可以有，亦都是说明呢你开始想过出家人的生活是绝对呢是要清净，是要独身，不单说不可以啊一起，夜晚都要分开，不可以同一个房间。如果我同房间我不同床都不得，一定要分开，男女要分开，这些就是法官斋戒前戒的人戒与这个一般的五戒呢不同的原因，其他就相同了。好像不准饮酒啊，不准杀生啊，不准偷渡啊，这些就是一模一样。那么除了前面那五条，第六条呢就是不准去唱歌跳舞，不准去卡拉 OK， 不单说不准去啊，你听下音乐都不得。或者人家你今晚做边做大戏、或者边个地方歌星唱歌、你唔可以去听，你唔可以去睇，固然自己唔可以做埋一份啦，唔可以唱歌，就你想去听歌或者去睇大戏都冇得商量，系唔准。呢、这个就属于咧系第六条。嗱，咁啊第七条咧，女人就比较嘅严重啲，就唔准打麻，唔准咧搽脂蛋粉，就唔准咧戴首饰，一切咧系做普通人一样。总之阿妈生你出嚟系咁样，你就系咁样，唔可以打扮，唔可以咧穿金戴银。呢、这个属于第七条。咁第八条呢就唔坐呢个高广大床，点样叫做高广，佢应该佢有个尺寸嘅，我都唔记得啦，呢个系印度个梵文嚟嘅，要译过嚟嘅，唔记得。但係原则上好似乜，好似我哋去搭住嗰啲宾馆啊，嗰啲宾馆呢包括香港啲旅馆都差唔多啦。咁佢虽然係双人房，就好少系大床嘅，都系两张床嘅，分开瞓嘅。咁兩張床佢個高度同埋呢個寬度咧，應該係差唔多，即係嗰張床咧好難瞓到兩個人嘅。咁佢個高度同埋呢個寬度咧，應該係差唔多，就唔係屬於呢個高廣大床，就係獨睡，即係一個人瞓，啱啱一個人咧可以夠瞓。咁咪第七條。咁第八条啦，咁作嘅第九条呢就降不成。降不成呢就一定呢出家人戒嚟㗎啦，出家人依規矩呢係降不成㗎。 所以你家守百番斋戒嘅人咧，咁啊亦都系过午不食。咁啊，除非有一个例外，嗱，所以嗰啲戒律咧，你哋唔好固执，唔好古板个。嗰啲戒律咧就唔系话固定冇得商量噶。我哋人世间成个法律都不系人情啊，啊有阵时杀人都冇罪噶。咁睇佢上法庭同个法官点样讲咯。如果个法官相信你系迫于要还手嘅，咁样咧唔系好紧要嘅咋。我系被逼噶，唔系我主动杀人噶。咁呢个罪就唔同噶啦，就轻咗好多好多噶。所以重要法律就不系人情。最紧要讲呢个人嘅情感，你最紧要讲出你嘅理由。我系被逼，我唔想做噶，就有商量噶。嗱，其实我哋啲戒律咧都系一样噶。我就以一个饮酒为比例，应该大家要酒系唔准饮，因为酒能乱性啊。我哋一个学佛嘅人，想个头脑清醒都尚且来唔切啊，仲饮酒糊里糊涂。咁但系咧，有咁样嘅理由，你可。